我们接着上周的课、哦、那个上个星期啊，宝鸡问佛陀，请佛陀解释净土之行。他问这个净土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每一个人修行，最后不就是要去净土吗？啊，要成佛啊，这个净土很重要啊。那么菩萨修行也是为了要庄严净土，要能够成就自己的净土啊。所以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众生都是在这个污秽的这个应该叫秽土吧。哦，那大家对于净土啊心生向往，所以就问佛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在那儿啊，哦，净土在哪儿啊，怎么过去啊。这个佛陀啊就跟宝鸡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这一段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的经文之一啊。他说这个跟宝鸡讲，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啊，就是菩萨的佛土或者菩萨的净土在哪儿啊，众生在哪儿，那佛土就在哪儿。哦，那么有几个名词大家反复听的不要 get confused 啊，就是我们有听净土，那么也有听佛土啊，也有听国土，佛的国土都是同样的意思，只是我们说哎，这个佛的国土啊，嗯，大部分佛的国土啊，我们说是净土，干净的净，西方极乐世界啊，东方琉璃光世界啊等等，这些都是佛啊他们的国土啊，都是净土。唯一的例外啊，至少我们知道的例外啊，我们知道的唯一的例外是在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国土，也就是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啊。当然这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上次有讲的范围很广，我们呢是在南瞻部洲啊，我们这个地方是最惨的，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秽土。但是啊，这个秽土啊为什么会是这么糟糕，坑坑洞洞啊，这么的乌烟瘴气，其实是跟住在这边的众生有关。我们的心啊因为不清净，所以我们所处的地方就是一个秽土。我们上次有讲过啊，我们的感受啊，其实外面到底是净土还是秽土，是我们心里的感受。当我们的心清净的时候，看外面的人事物都是美的时候，我们就在净土，我们每天都很开心。当你认为外面的人都是丑陋的，是要加害于我们的，然后我们非常 picky， 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就处于秽土，你每天都不开心。所以啊，到底是净土还是秽土，跟众生的心有关。所以就在这边讲，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土啊是他的国土，是因为我们的心啊是污染的，所以我们看他哎，觉得是秽土、啊、到处真的都是战争瘟疫，这个道路不平等等、啊、空气污染。但是释迦牟尼佛他看这片土地其实是净土啊，同样的众生在同样的土地，每个人的业力不同，心的清净度不同，感受不同，每个人的感觉对于这片土地的感觉是不同的、哦、这个是上次 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么释迦牟尼佛也继续有讲、啊、就是说诶，这个菩萨、啊、就是看哪里可以度化众生，那儿就是他的佛土、哦、哪边可以调伏众生，能够帮助众生降服他们的妄心，那边就是那个菩萨的佛土或者是国土、哦、在哪里呀、啊？可以帮助那些众生入佛的智慧，那边就是菩萨的佛土、哦、那么在哪边可以帮助那些众生升起他们的菩萨根，升起他们的菩提心，那儿就是菩萨的佛土，跟所处的位置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众生在哪，菩萨的佛土就在哪。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啊，说哎，我们是在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平地啊，一个空旷的平地上面想要建一个宫殿楼阁，那非常容易。但是如果你要在空中，想要在虚空中建一个楼阁，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众生啊，佛陀其实就是用这个土地啊，凭这个一片空旷的这个平地大地，就是来比喻众生。有众生的地方啊，你就可以任意的去创造或去建造你的佛土。哦、但是没有众生的地方就像在虚空中，你想要在虚空中去建宫殿，想要在没有众生的地方去成就国土，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小乘人， 他们在山洞里面修行，他们不如果没有发这个大愿去度化众生，他没有永远没有办法成就，所以他永远都是在他的偏空涅槃里面，永远没有办法到对岸，那个究竟涅槃的彼岸他是去不了的。那么后来啊，菩萨这个佛陀又跟着说，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把这个宫殿给建起来呢？好，我知道平地啊，就是这个代表着众生嘛，众生在这里，那要如何去建这个宫殿呢？你要去建这个宫殿，除了有平地，你是不是还要有这个砂石，还要水泥，要有石头，要有这些所有的材料？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哦，你想要建你的这个佛土啊，除了要有这个众生在，那你要怎么去度这个众生呢？所以就讲了很多不同的法门啊。所以他告诉说，哎，记不记得你要直心哦，哦，你的心不可以弯曲啊，你的心啊要坦荡正直，不要走小道，你要能够深心，你要对佛法有不可逆的信心，你要发大愿，你要度众生，你要能够成就功德，哦，你要发菩提心。那又说你要做六度啊，哦，所以举个例子来说，你愿意做布施，那么那些愿意舍的众生，也就舍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的资源，我所有的东西放弃掉，赠予那些需要的人，跟人分享。所以你大行布施，你所教化出来的众生，就是愿意行布施的众生，愿意舍的众生。那么这些众生跟你感应道交，等到你佛土成就的时候，这些众生就会来。哦，所以有讲的布施，讲持戒，是不是？我们就讲六度啊，忍辱可以吸引，或者跟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众生会跟修忍辱的菩萨感应道交？讲相貌庄严，相貌庄严很重要，菩萨要修100劫啊，才能够修相好，相好也能够跟众生结缘，所以一定不能发脾气。一定不能有嗔恨心，当我们生气、愤怒、恨别人的时候，我们的脸是非常狰狞的，所以不能发脾气，要修忍辱、精进啊，我们要修禅定，那么要有智慧。所以你看，基本上六度啊，我们在这大地上面建宫殿，众生就是这大地，那些旁边的材料呢，有六度，上次是不是还讲了？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些都很重要啊，对不对？你要有慈心啊，众生，你要能够帮助众生达成他们心里的愿望。悲呢，要能够帮助众生离开痛苦。再来，还有喜跟舍啊，喜跟舍就是你能够随喜众生。最后啊，那个舍，你讲到更深层是说，把最后那个我给拿掉啊，哦，像我记得是不是那个文经有篇文章说这个慈悲喜舍，内容我不记得，可我记得最后是不是说那个妈妈把那个孩子抚养成人之后，那个舍啊，就是要能够舍掉对孩子的那个因，那个叫做 attachment， 或者是期望孩子要报答我们，哦，最后那个舍其实就是把那个我舍掉。哦，这个非常重要，在没有我的情况之下去做慈、去做悲、去做喜，这些功德去成就这些功德。哦，四无量心又讲到四摄法，是不是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说有布施、爱语很重要啊，一定要有口德。哦，在我记得啊，我的那个仁波切教我一件事情，我一直都记得。哦，我不见得做得到，可是我其实我做不到，但是我一直会提醒我自己。他说在人前啊，在人多的地方，你要看住你的嘴啊，哦，不要讲话，不要乱讲话，不要乱放炮啊。在没有人的地方啊，在人后，你要看住你的心，你的心不要起妄想。哦，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口德很重要，不但要看住自己的嘴巴，不要乱讲话。还有，你要能够有心去随喜别人，你要能够学习，要有能力去讲鼓励别人的话，去称赞别人，去赞美别人。你心里觉得这个人比我们自己好， 你要有能力，你要有这个气度，你要这个高度，你要讲出来你很赞，你很棒，随喜你，而不是哇又在那里嫉妒，又在那里怨恨，为什么自己不如人、哦、所以爱语很重要，要讲好的话，并不是讲逢迎谄媚的话，这不太一样哦。你要讲鼓励人心的话，你要讲好听的话、哦、要讲柔顺的话。 OK， 所以我们说四摄法，那再来呢就是方便。方便是什么？一看到方便，你佛经读多了，一看到方便就知道说，哎，就是度化众生。方便法门嘛，要让众生方便啊，所以就是方便法门度化众生，能够成就所有的众生啊。好，我们上次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讲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三十七道品啊，是佛陀教法，就是三十教法，它是比较初始的教法，是比较最主要是讲给声闻乘听的啊，他们主要的修行方法，但大乘也修。那么三十七道品啊，我们今天就不细讲，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听阿弥陀经的这个录音，上课录音里面有一堂课讲三十七道品，或者上网去 Google 也很容易查到这个细节、哦、今天不能讲这个，那讲这个要讲好几堂课，所以三十七道品也是修行的一种方法呀、哦、再来呢，回向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所以回向是什么？当我们修行，我们这个累积了福德、哦、我们愿意把这个功德福德回向给所有的众生，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也是能够跟众生结缘啊、哦、所以这样子我就可以真正的能够具足我的这个佛土啊，能够具足所有的功德庄严，功德功德庄严。你看从这边开始，它的语法是不是有点改变了？前面是说啊，我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众生会到我的佛土来，那到这边呢，现在有点改变咯、啊、我如果有回向心，回向心很重要，我发心做功德回向给众生，而且我要回向给十方诸佛菩萨，我要回向给众生，我要知道佛就是心佛众生无二无别、啊、我的真如心跟佛的真如心跟众生的真如心无二无别、啊、这是在讲回向。那再来呢，说除八难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三恶八难。诶，如果啊你修行的时候啊能够做些事情，能够摒除那八难，那么当你成就国土之后啊，你的国土上面啊就不会有这些三恶八难出现啊、哦。所以你看前面是讲哪一些众生会来到我的国土，那边是医报，那边是正报，正是正常的正，正报就是在讲众生，在讲我们的身体这个生命啊、哦。那么医报呢，医是小鸟依人的医，医报啊，报答的报，医报呢是说，哎，我们这个正报，我们这个身体所处的环境叫做医报。所以你看这边开始讲医报啊，讲净土的医报，就是说，哎，那我的你修这些法门啊，修做成就这些功德，那你以后所成就的国土啊，就会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哦、所以你看、啊、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脉络 抓到、哦、它的那个 structure 那个整个结构你要把它看清楚，以后过再回过头来看这样子的经文你就不会忘记，尤其是经文比较长的、哦、这些那个内容比较长的这些经文，你一定要自己要有能力把那架构分出来，那以后一看就还是很清楚。那什么是八难、哦、三恶八难、啊、并不是说三恶以外还有个八难啊，三恶就在八难里面啊。我们说天龙八部啊，大家都听过天龙八部，不是天龙以外还有个八部啊，天龙就是八部之内，懂吗？这个是跟我们中文有关啊，这个是中国的一个语法，所以你看啊，就是要知道三恶呢，其实就在八难里面。哪八难呢？这八难呢，就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对于成佛来讲非常艰难的事情是一个障碍。那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任何 菩萨修大乘，想要成就佛国土，你一定要摒除这八难。哪八难呢？第一个，那三恶，就是其实不是第一个，前三个也是最难的，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道。你到了地狱畜生地狱恶鬼畜生道啊，你真的基本上好难修行哦。你想要从地狱恶鬼畜生去成佛，在那边修行成佛，基本上根本不可能。来，你受苦受难都来不及了，怎么去修行？很难啊。即使家里的，你看家里的宠物也很难。我们上次讲过，顶多在旁边能够听经，听到你念经不得了了，但是他没有办法，真的是去听经闻法，没办法修行哦。所以一旦到了三恶道，你没有什么机会修行了。所以佛才会一直都跟大家讲，即使你没有发大乘的心，说哎呀，我要这个成佛啊，我要觉悟啊，我要出离啊，他说那好歹最基本消费，你不能堕入三恶道。你堕入三恶道，你就完蛋了。我们啊，小班啊，最近在讲楞严经啊，我们这个课快上完了啊。我们想说这一个月之内，可能我们楞严经要结束了。那小班最近就是在讲那个七趣，什么七趣？就其实就在讲六道轮回里面每一道。真的，一旦到了那个地狱啊，你真是。真是很够呛，那个地狱啊，爬慢慢爬，爬到恶鬼道，恶鬼道再慢慢爬，爬到人道，畜生道，畜生道呢再慢慢爬，爬到人道。当你爬到人道的时候，而且是没有办法，做一般的中上阶级做不了啊，一开始都做下层的。很苦啊，那个我们今天啊，能够修成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人生啊，这个身体啊。然后有这样子的机缘呢、啊，在这里听经闻法，那个已经不知道是几世累世累劫的修行啊。我想我们所有的众生，我们这一群人啊，每一个人啊，我相信曾几何时都去过地狱啊，也做过恶鬼，也做过畜生，慢慢爬上来，历经千辛万苦修到现在啊，千万千万要好好把握，到了三恶道真是没搞头。好，千万不能让自己到三恶道，这是最基本的消费。第四呢，有个地方叫做北俱芦洲，像我们在南瞻部洲这边，这个就很辛苦啊。但南瞻部洲虽然辛苦，但是苦乐参半啊，所以可以修行。那个北俱芦洲我在北边，这个北俱芦洲我是人间的极乐世界，人世间的极乐世界，太开心了，没有人修行，这么开心的时候。干嘛要修行？谁要修行？没人要修行啊！他那个地方可能比天界还开心啊，所以也没有人在讲法，也没人要听。当你到了南北俱芦洲的时候，糟糕了，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再来呢，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色界天里面，色界天或无色界天，还有一个长寿天，哦，里面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天界，哇，里面的众生啊，长寿的不得了。他长寿到他都忘了原来他还可以死呢，原来有一天他是会死的，他都已经忘了这回事情了。那当然，当你没有这么的长寿，没有病痛的时候，也没有人要听佛法，谁要听？没人要听啊。那这个长寿啊，到最后当他福报用完的时候，哇，一掉，他可以瞬间掉到三恶道。哎，你知道我们往上爬啊，一层一层楼梯往上爬啊，这个地狱爬到恶鬼，恶鬼再爬到畜生，畜生再爬到人，人在可能哎到了人，你就有机会跳过天人啊，这边就不一定了。但从下往上很辛苦，但是如果你是天人啊，你福报用完，可不是说哎我从33天先到32天，再到31天啊，最后呢到了这个欲界天再下来到人。No， 你那用完的那一天啊，你就。直接可以下到三恶道哦，你要说爬楼梯很慢啊，你跳楼很快啊，这边100层可以直接跳到1楼啊，粉身碎碎骨，就是同样的概念。所以到了这种天界长寿的非常糟糕，也就是说你看这都是代表非常的快乐无忧无虑的，没办法修行。再来呢，第六个是盲聋喑哑，你如果六根眼耳鼻舌舌身啊，六根不全，好难修行哦。你看我们那个耳朵如果没办法听不到佛法， 用眼睛看啊，那个感觉不太一样。我们一般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根性，因为我们的众生啊，耳根特别利，所以听闻佛法从耳根听啊，是最快的哦，最会有印象，最容易让你懂。当然，等到你第一轮听完，你开始想要思考的时候，哎，那你那时候就不见得一定要用耳朵听，你可能要看书，你要思考。但是一般来讲，你在听经闻法用耳朵听是最快的。你看有些人盲人，只能听耳朵听，那你看不到书，要不然六根不具，其中任何一个没有，都没办法修行，或者好困难，不能说不可能，但是非常的困难。哦，再来呢？视智就是说很聪明，但是很聪明的聪明啊，就是说他慢心很大，慢是什么？很高傲，很这个完全不相信任何人的讲法，因为他的这个人生经验啊，告诉自己说我很聪明，我都是成功的，我不要听任何人告诉我任何事情，这种人也没办法修行。那到最后还有第八难是什么呢？就是佛前佛后。你啊，出生在没有佛法的时候，第一个那个佛是说，哎，佛在世啊。其实佛在世就是那几十年嘛。佛陀出世之前的那个人不用讲了，根本也听不到佛法。但是佛陀灭了以后啊，我们其实就是在没有佛的时代。但是还好，我们就说我们还有佛法哦，就等同于佛在啦。等到我们佛法灭了以后，记不记得说这个佛运啊，有一万两千年结束之后，连佛法都没了。释迦牟尼佛佛运一万两千年结束之后，佛法都没了。你要等56亿7000万年左右以后，那个弥勒菩萨才会再下来啊，成佛，示现成佛。那中间那段佛法，你只要是在那时候投胎，我跟你讲，什么都没有，那佛法是没有的，在那段时间里面啊，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要说除八难，一定要把这八难给解决掉、哦、这个是菩萨修行很重要一件事情。再来呢，自守戒行，不积比缺，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犯净之名、哦、这个就是自己啊，要能够守戒条，守戒律，而且不要去讥笑别人、哦、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哦、那么去讥笑人，高慢之心，这些都不可以有。那么等到你成就佛国土的时候啊，你的这个国土上面也不会有这样类似的行为，不要讲行为了，连听闻都不会听闻。再来呢，十善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命不中夭，大富犯行，所言成地，常以软语，眷属不离，善和争讼，言必饶意，不及不会正见众生来生起国。这边呢、啊，就是讲说你要想要成就自己的国土啊，你要能够修十善法。十善大家知不知道是哪十样事情啊？哦，这个一定要牢记在心哦，它就像六度一样的重要。六度我想到现在大家应该都记得了。那十善呢，其实十善是十恶的反面。佛陀说，你如果想要修，应该这么讲吧，佛陀开出这么多乘啊，就是各种不同的法门，有人乘、天乘、小乘、中乘、大乘。你如果修人天乘啊，也就是说你不想出离六道轮回，你就是要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打滚，但是没有人想入三恶道嘛，你至少想当人啊，你至少或者更好是能当天人去享福，这是一般的人对自己的期望嘛，是吧？除了菩萨倒驾慈航到三恶道，没人想进三恶道。所以你要修人天乘，保证自己在人道啊，人的上层或者是天道，那你必须啊有十个恶事你千万不能做啊，这个是身口意啊，这个犯的这个业你一定不能做。哪十样事情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身体啊，身体能做的是什么？杀盗淫妄、哦、杀生，这个邪淫，杀盗，盗呢偷人家的钱。我一直讲啊，这个偷人家的钱不是说你要去当小偷强盗去偷人家钱才算偷啊，你苛刻别人的薪水， 该付的钱不付，欠人家的钱不还，然后贪小便宜，盗用公款，这所有的全部都是盗、哦、所以你要知道，家里的你如果是老板，职员的薪水不可以拖欠，你如果是个这个主人，你的阿姨司机各方面的钱绝对不能苛刻，这些我们平常讲很多次，要记得要记得。再来呢，杀盗淫，淫邪不能邪淫，妄杀盗淫妄，其实这个妄哦，已经算是在我们的那个嘴巴口业里面了。杀盗淫是身体的，那嘴巴是什么？你不可以两舌啊，不可以恶口、绮语、妄语，这四件事情不要做，就是你不要去挑拨别人啊，就是又回到这边，要有口德，不要去挑拨，不要去说人家的坏话啊，不要讲一些天花乱坠的事情啊，去哄别人开心，而且你哄别人开心只是为了想要得到自己的利益，这些事情都不要做，然后不要说谎话，那个妄就是说谎，口德很重要，一定要看住自己的嘴啊。我有一个朋友口德非常好，而且我相信口德很好的人呢、啊，他的旁边的朋友都知道，那嘴巴坏的你旁边的亲朋好友也知道，只有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每个人都知道，所以口德很重要。你可以从一个人的口德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德性、啊、非常重要。不该说的别人的是非，答应别人不能说的事情，你就要保守，你就要守住这个秘密，懂吗？然后尽量要讲好的话，好听的话，讲别人的好处，不要在后面讲别人的坏处、哦、其实我现在讲这个课，我也是在讲给我自己听，我也做不到。所以我们平常朋友聚会要互相提醒对方，哎，你又开始两舌了，怎么又妄语了、哦、所以 口德很重要。再来呢，那个心，那个身口意嘛，那个意业是什么？那个就是贪嗔痴。好，这十件事情不能做，十件事情的反面呢，就是十个善行。比如说你不要杀生，那只是这个恶不能犯，那杀生的对面是什么？杀生的对面你就要放生啊。但放生啊，我要提醒大家，我自己啊 personally 我不太会说，哎，我跑到什么要去故意放生，就买了鱼把它放出去，我不太会做这件事情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会破坏生态，而且那个鱼不见得活得了。反而这个放生啊，跟大家讲，就是说你要是一个心因无所住，无所住的这个去放生，在各种机缘下有机会的，你就帮助那些弱小的动物放生，这个很棒。哦，今天你在街上看到有人要宰杀这个，有人吃狗肉啊，宰杀狗，哎，你说哇，太可怜了，你付一笔钱把这狗买下来，是不是送到什么中心啊等等把它安置下来，这种就叫放生。哦，你在街上或怎么样看到任何的情况能够帮助任何的小生命，这种事情有随缘度，这种机缘可以去做。但是破坏生态那一种放生，我自己 personally 我自己不是非常，我自己不，我不要讲我反对啊，可是我不太会去做这件事情啊。那同样的，你看你不去盗啊，你不去抢，不去应该怎么讲，不去拿不义之财，那你做的它的对面善是什么呢？去布施啊，去布施钱啊。所以你看啊，他这边所讲的，所以我们知道了十恶，那大家猜都可以猜得到，十善就是那十恶的对面。不但十恶不能做，你要去做那十善，那做了十善呢，就会下面这些果报哦，这些果报都很棒哦。随便举个例子，命不终夭是什么？就是你不会早命，你不会早夭，那很容易吗？你不杀生，你放生，你经常做无畏布施，无畏布施就是让你健康长寿啊。别人担心害怕的时候，你给人家一条路走哦。所以这些东西都能够帮助你长寿，然后不要这个不生病啊、哦，不会英年早逝。那大富反省呢，猜得到。那你想想看，之前做了大这个大富长者做财布施很多啊，那么他得到的果报其实就是大富反省。所以我都跟同学讲啊，跟我们自己家人朋友讲，当我们看到其他的人比我们富有哦，比我们富足，而且是这个还在继续行善积德，你都要随喜他们。 千万不要心生嫉妒，你会知道他今天比我们有钱，过得比我们好，肯定是他累世累劫之中做了很多的善事。那么现在刚好这些善业成熟了，你要随喜他哦。那当然，你可能会碰到一些有钱人一毛不拔，非常刻薄，那个哎就算了。但是如果那些人还是一样非常 generous， 很慷慨的在做布施，你要跟他学习，你要随喜他，然后你要告诉你自己，我也要这么做。每个人的财力不一样，但是都可以做，所以下面呢我们就 不用细讲了。那么这些就是这个十善行啊所得到的果报，就是这十件事情。那么到这边啊，佛陀也一共讲了十件事情。我们看哪十件事情，还记不记得？直心、身心、菩提心、六度，然后呢我看看四无量心啊，然后再来有四摄法、方便、37道品、回向心，还有呢说除八难啊，然后自守戒心，最后是这十善。这十件事情是干什么的？就是你要在那地上造宫殿，你要有这些材料，然后大地就是那众生，就是你的基础。哇，很棒，你的佛土就慢慢建成。而且下面这一段啊，开始讲这个佛陀讲法是有逻辑性的哦，不是说哎这个想到什么说什么。所以你看这一段呢，就把你稍微整理一下。他说：“如是宝积，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哦，你看看一开始就是说，哎，你要有直心，为什么要有直心？因为你这样子才能够开始修行啊。这个行是比较粗浅的、初级的，就是你开始慢慢修行了哦，初步的修行。随其发心，则得身心。哎，你修着修着，你那个信心是不是就出来了？你如果说 day one 你就有这个信心不逆啊，那是骗人的。你都搞不清楚什么事情，怎么可能信心不逆？这都是慢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么随其身心呢，则一条福。你发愿行功德，当然你的妄心啊，就慢慢被调伏咯。随一条福，则如说行。这个行啊，就是比较到位的，其实应该是说这个行其实就是在讲六度了，六度这些真正到位让你能够到彼岸的这些修行哦，不是前面一开始那个很初的这个修行。那么随如说行，则能回向，是吧？你行了六度，是不是要回向给众生？随其回向，则有方便，回向跟众生结缘了，哎，这个方便就可以各种方便度化众生，随其方便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成就了众生，那么佛土也出来，这个众生清净，佛土也清净啊。那随着佛土清净，则说法净啊，则说法净，则智慧净，佛土净。这有这个佛土，你在上面讲的这个净土里面讲的法是清净的，这个清净的法听了之后，智慧会净啊。随着智慧净，就心也净；随着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看到没有？这句话把它画下来，好重要哦。哪里有这个？哪里有众生啊？哪里就是这个菩萨的佛土。若菩萨欲得净土，但是你如果想要成就你的佛土，真的想把这净土给庄，你要想要庄严净土，功德庄严，你的心必须清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哦，这一段就是把前面所讲的这所有的一切总合起来，哦，很棒的一段经文，也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尔时舍利弗成佛威力，作是念，哎，这个时候舍利弗脑袋里出现了 OS。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说：“哎，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我世尊本为菩萨时，亦岂不净？而是佛土不净若此。”哇，这个讲着讲着，心净，佛土才净。哇，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全部都是秽土，那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老师释迦牟尼佛他在因地当菩萨的时候心不清净吗？怎么现在会搞成这一片秽土啊？糟糕了，他现在 OS 不敢讲出来啊，心里在想啊，那个佛知其念，即告之言：于意云何？日月岂不净也？而盲者不见。哎，佛啊， 也不需要这个舍利弗啊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啊，这个佛啊就已经知道舍利弗起心动念了，佛就知道其念，跟他讲说，哎，舍利弗，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日光月光难道不够清净不够光明吗？哦，那为什么盲人看不见啊？是盲人的问题还是 日月的问题？对曰，这舍利弗说，哦，不也世尊啊，是盲者过非日月救啊，那当然是盲人的问题不是日月的问题啊。哦，那佛就说，是啊，舍利弗，众生罪故不见如来国土严净，非如来究啊。舍利弗，我此土净而汝不见，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众生他的心不清净啊，他的业力重，看到外面一片大地都是坑坑洞洞，充满污秽之物啊，那这个是众生的问题，不是我如来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告诉你，我这个土啊非常干净，我这就是一片净土，是你看不见而已，是你舍利弗的心不平等，你的业力让你看不见啊。尔时罗季梵王与舍利弗勿作是念，为此佛土以为不净，所以者何？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譬如自在天宫。哦，这个时候啊就来了一个这个罗季梵王，这个呢就是大梵天王啊，就是天界的一个大王，他就跟舍利弗讲，哎呀舍利弗啊，你不要这么想啊，千万不要这么想说以为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片国土不干净啊，千万不要这么说啊。为什么呢？他说，我在这里，我从天界跑下来听法啊，我在这边看这片土非常清净啊，非常庄严啊，就跟我们上面的大梵天一样的，我们上面有我们那个自在天宫，里面有了所有的庄严摆设，这边都有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片净土啊，我看到的跟你不一样啊。所以舍利弗说什么呢？他说，哎，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石诸山秽恶充满。那舍利弗就说，那为什么我看这一片就是秽土啊，哦，到处不是坑就是洞，要不然就是荆棘，要不然就是沙石，到处都是肮脏的土地，肮脏的人心，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哦，那罗季梵王啊就跟舍利弗说，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舍利弗，菩萨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哦，所以就告诉舍利弗说，你呀，哦，基本上仁者就是老兄你啊，你呀，基本上这小乘呢，他肯定心是不平的啊，绝对不是完全清净，也不平等的。小乘，我们随便讲，肯定有人跟我的分别。哦，众生是众生，我是我，我只管我自个儿解脱，我可不管其他众生有没有解脱。你光这一道就是不平等，你就见不到净土。你的心不平等，你所投射出来的外面这一片这个依报的世界，就是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它就是秽土，它就是不平。哦，一般来讲，我们说那个净土啊，你的心是平等的。所以净土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净土的土地啊都是庄，这都是平的，它一片大地肯定平等，你走在上面不会摔跤啊，不像我们这边坑坑洞洞的，土地是不平的，因为跟我们的心有关。所以他说，舍利弗，菩萨对于一切众生那是平等，没有我也没有众生，没有能度的菩萨也没有可度的众生，所以菩萨看这个佛土是清净的。你看看啊，舍利弗心不平等，修行不够好，看到这一片是秽土。这个大梵天王呢，修行肯定很不错，虽然在天界修行肯定了得，到这边他看到什么？他就是看到他天界的一切，因为他的福报就是让他不管在哪儿，他都能够感受到那天界的一切。哦，所以这个就再次讲，我们在哪里的感受啊很重要，感受是我们的业力，是我们的心量啊。我们的心很大的时候啊，心很宽的时候，你在哪儿其实都是开心的，都是净土。如果你今天的心量非常狭小， 每一天都在仇恨之中。今天就算把你放到凡尔赛宫，把你放到这个白宫，把你放到哪里，紫禁城，你都还是在秽土啊，你都还是在地狱当中啊。所以这跟我们的心有关。哦，这个我们所应该说净土啊，或者说我们就所处的这个大地，这个依报的世界，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于是佛已阻止暗地，这个时候佛又显神通了，因为怕须菩提没那个舍利弗没听懂，或者这些众生啊没听懂，这时候得显一下这个神威啊，要显一下这个神通啊，他就用他的脚趾头啊踩着这个地上。即时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岩室，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一切大众叹未曾有，而皆自见作宝莲花。那个佛拿脚趾踏在这个地上，一时之间呢，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国土啊，全部都变成了这个庄严净土啊，全部都是这个七宝装饰，就好像有一个佛叫做宝庄严佛，他的国土里面就是所有的大地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七宝装饰，非常庄严。七宝装饰非常庄严，我一定要再重申一次啊，就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庄严。你不要把它想成很怂啊，很俗气啊，里面就是各式各样的那种像圣诞树一样的珍宝，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你就去，有没有去过这个一些其实像西藏啊印度啊就有一些这个宫殿啊，那是很非常庄严的，非常庄严的装饰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你进到了这样子的国土，进到了这样子的宫殿，你的心啊会一下子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平静，就是这样子一个庄严的感觉啊，绝对不是这个像圣诞树啊或者什么霓虹灯啊，像那个跑去夜总 夜店啊，不是这样子的概念。那么一切大众啊叹未曾有，大家简直是目惊呆了、哦、每个人简直是目瞪口呆，没看过啊，而且每个人再往自己身上一看，诶，大家怎么都坐在那个莲花之上，那个宝莲花之上。再讲一次哦，我们现在不是在看三国演义啊，也不是在看那个什么西游记啊，我们是在看佛经啊。佛经啊是真实记录当时的状况。其实啊，如果你我们一直在讲，当你在梦境里面啊，这所有的事情完全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在佛的加持之下，他就是有这个功夫让你能够，就是他忽然在这个加持的这个 moment 他加持了，他就有办法让你啊感觉到他一样他所看到的景象哦。但是这个肯定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他只是为了事先告诉你，哎，你看我看到的是这样呢，是不是？那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因为我也有看过一些特异功能，但我相信我们呢、啊，把自己那个设限了，你要把这个想法哦要放开一点。比如说你所看到的，不见得是你肉眼看到的，你一定要有这个想法，你所看到的一切不见得是你肉眼所看到的。所谓这边他看到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哦，这个庄严功德、功德庄严啊、哦，这些七宝装饰。事实上啊，是他的感受。佛陀就让你进入到他一样的这个梦境，让你能够感受到，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哦，在旁边有人加持，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得到的。OK， 那么再来呢？那么佛就告舍利弗啊，他说：“汝且观是佛土严净啊，你看看这个佛土是不是严净啊？”那舍利弗就说：“唯然，世尊，本所不见，本所不闻，今佛国土严禁西现啊。哇，真的耶，之前没看过没听过，现在可真的是看到了。那佛啊就告诉佛与舍利弗，我佛国土常境若此，为欲度思下列人故，是世众恶不尽土耳。他说其实啊，这片国土，我所看到这片国土一直就是这样子的庄严清净，可是众生呢，因为众生的业力重啊，心不清净啊，他所看到的就是这些秽土，没办法， 哦，我也不可能一直加持就让他们在这净土当中，也不可能嘛，因为每个人他的业力会带他到这个他所该去的地方，经历说他所该经历的事情哦，所以佛示现神通或者这个神力也只能是暂时的，而且佛在示现这些神力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他为了要能够取信于你，让你知道我不是妄语、哦、那个要静音，有同学没静音，所以我这不是妄语、哦、所以我让你知道这是真实的。譬如啊，他再举个例子，譬如诸天共宝器时，随其福德泛色有异、哎、他说啊，所有这些天人啊，他们都是在你知道在天界啊，他们怎么吃饭呢？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大的容器，一个七宝的这个容器、哦、里面装的同样的食物，但是每一个天人都吃那同样的这个宝器里面所装的同样的食物啊，但是每一个人天人的福报也不太相同，那每个人吃了之后呢，他的感受也不相同，这个大概应该每个人都知道。所以你的福报啊，所谓有福报是说你吃什么都好吃啊，所有的东西你吃到肚子里面都是哎呀好好吃哦，好棒哦，这个就是福报，跟你到底吃了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哦。然后你看所有人，你觉得他们都是善心人，都是好人，对我都好，那这个你就是一个有福报的人。跟那些人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或对你做了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哦。这个就是，所以就说如是舍利弗，若人心静，便见此土功德庄严、哦、所以讲到这边应该很清楚了。所以你看啊、哦，这个佛经啊是非常有逻辑的哦，只是我们呢、啊、以前这个有时候乱看一通啊，或没看懂，或者呢随便看一看，你根本就那个里面所讲的内容还有逻辑啊都没抓到。你看我们如果我们仔细走一轮，你看看我们现在才在讲这个序呢，他就已经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了，是不是？所以当这个佛啊现此国土严禁之时。啊、哦，宝积所将五百长者子，皆得无生法忍，八万四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在这个当儿啊，宝积不是有他带领了五百长者子献供养，是不是？哇，那五百长者子当初是什么情况？他们就当初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还记不记得宝积有告诉佛陀，我们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现在在。一听这个净土的事情，又看到佛示现净土这回事情，哇，这些人厉害哦，根性很好，都证得了无生法忍、哦、就知道原来每个人都证得，哇，万法无生，知道了，如果不是万法无生，哪有办法看到这个刚刚佛所示现的这个景象啊，肯定是如梦如幻才有办法做得到。那原来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八万四千人呢，现在也发心了、哦、那这个时候啊，佛摄神足，于是世界还复如故，那佛啊就把他的脚趾头离开了那地面，那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又回到了他原来的样子、哦、求声闻乘三万二千诸天及人知有为法，悉皆无常，离尘远尘离垢得法眼净。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些还有一些八万四千人哦，刚已经发了I'm sorry， 还有啊，就是佛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把他脚趾头拿掉？那世界又回复原来的状态了。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啊，三万两千啊，还有这些诸天，记不记得天界好多人来听法哦，还有人间啊，这些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有的人啊，至少都体会到，还有这些声闻乘，是不是？每个人都体会到这个是所有的有为法，就是我们人生啊，这个因缘生灭的这些所有的一切事情啊，人事物都是无常的。哦，所以他们的心啊，知道了这一点，然后也生出离心啊，他们的心啊也开始变得特别的清净、哦、也得法眼净。法眼净就是说，哎，也证了果位，证了，如果是阿罗汉就证出果了。他们这些人可能没有修大乘，也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但是 就是在佛的这样一个小小就是很短的一个讲解然后示现当中，他们也得法眼净了，也证果了。还有最后有八千比丘不受诸法漏尽意解，他们呢、啊、最后的八千比丘、啊、每个人修行的根性不同嘛，最后他们呢也是一样脱离烦恼、啊、所以你看这一段呢、啊第一品我们就到此结束、啊、到这边呢就讲完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跟大家讲这个菩萨的净土，佛的这个如来的国土、啊、是怎么样成就的。那么这一段好，我们到此结束。第二品啊，我们讲一点点好了，好不好？我们今天稍微再多讲一点吧。我觉得那时间因为讲的有些同学之前说讲太快了，所以我想说再慢一点点，但是慢一点可能课又有点赶不上，所以这可能会时间再拉长一点啊，我们多讲五分钟。第二品啊就越来越精彩了、啊、就开始介绍真正介绍我们的 主角维摩诘居士出场、啊、我们来一边看经文我们一边来介绍维摩诘。尔时毗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维摩诘，已曾供养无量诸佛身执善本得无生忍，辩才无碍游戏神偷待诸总持。毗耶离大城里面、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长者，记得、啊、这个长者不见得是老人、啊在印度你是老人他不叫你长者，长者是指有钱人，有社会地位有名望要有钱。那么这个维摩诘、啊、他就是一个长者哦、但是这个长者可不是一般的长者，他不是只有钱啊。维摩诘是富可敌国，但是他告诉你他是累世累劫都在供养了无量无数的诸佛，也就是他一直都在修行身执善本。你知道这个本是什么意思？是根啊，就是他的善根啊，已经他在种，我们说种树，他的那个根啊已经扎到地下了。哦、这个根扎到地下，那这棵树就长成，就在这个地方会往上长了，快慢迟早而已。那如果只是善这个善业呢，那个我们说善业就是那个业力的业，那就好像一片叶子是没有根的、哦、随着风吹啊吹啊吹就不知道吹去哪儿了。像我们啊做的一些善行啊就是叫做善业、哦、没有根，如果没有发菩提心你是没有根的哦、所以发菩提心很重要、哦、像我们、啊、的这个、像这些发菩提心呢这些修行人呢、啊、他们所发的这个愿、啊、叫做愿力、哦、愿力、啊、就是只要就是一直他们会一直不停地做，最后一定会成功。但我们这些人、啊哦、所发的这个愿、啊、叫做什么？叫做愿望。愿望、啊、就是希望它会发生，可是大部分、啊、也不见得会发生，你根本没有 control、哦、所以一个是愿力，一个只是愿望，这个就是你有没有根，你有没有善根，还是你只是善业、哦、那这个是个大菩萨来的，非常这个是等觉菩萨，我们有讲过啊，他是证得无生忍的。无生忍什么？他知道万法无生啊，万法无生，所有一切都是如梦如幻，就在这梦境里面，所以他才能怎么样游戏神通。游戏神通这四个字、啊、肯定是在讲菩萨神通啊，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说哎呀什么有些人啊有神通啊，说哎国内好多人什么特异功能，绝对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啊是说他已经证得了诸法无生，所以所有的一切如梦如幻，就在那梦境之中，他知道那是在梦境，他知道那是在那个 VR， 在那 Virtual Reality 里面。所以当他需要从一个山谷飞到另外一个山谷的时候，他就飞过去了，因为他知道那是一个 VR， 他不会跌下去。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或者在梦境里面，你那一步你就不敢踏出去，所以你就所有的一切都受限。有墙你就穿不过去，1公里以外的声音你听不到，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梦境里面，但是维摩诘他知道他在梦境里面、哦、所以他游戏神通。这个游戏就是说我知道我在做梦啊，在梦境里面啊，这就是一个 game、right? 这就是一个游戏，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游戏神通啊，一定要知道这是在讲菩萨，绝对不是在讲阿罗汉游戏神通、哦、那么 辩才无碍很重要啊，要能够说法。每次你都看到，你会经常看到辩才无碍游戏神通，就是在讲这些大修行的这些菩萨们能够方便度众生啊，逮诸种词，逮诸种总持，所以这是在讲大神通啊，或者是我们讲的密咒都没有关系，就是讲他的修行功夫非常了得，而且呢，他已经获得了四无畏哦。哦，就是在讲的那个基本上很多就是在形容说这说法无碍啊，然后降魔劳怨啊，就是也是在赞扬他的功德，对于外面这些诸魔啊，那对于这些外道啊，这些来挑战的啊，来踢馆的，他都不怕。那下面这句话啊，很重要，你看他说入身法门，善于制度，通达方便，大愿成就。你看看，当你佛经念多了以后，你再看一下这句话，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分析一下？有没有抓到到底在讲什么？前半是什么？入身法门，善于制度，是不是各种法门他都要修啊？而且修得很深啊，很厉害啊，很有智慧啊。这个是什么？上求佛道，在求般若智慧，是不是我们讲的菩萨的菩提？菩萨是不是菩提萨埵？所以这前面两句就是在讲菩提，后面两句呢，通达方便，大愿成就，是在讲什么？普度一切有情众生。下化，前面是上求，后面是下化，前面是修智，后面呢是修悲，悲智双全，前面是般若智慧，后面呢是慈悲心。哦，通达所有的方便，能够大愿能够成就。你看啊，所以你当你这个经文读多了，你看到经文大概都已经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菩萨道，讲菩提，菩提道，菩萨道。看啊，各种法门都要深入哦，各种众生你都要度哦，是不是好像感觉很熟悉啊？我觉得这个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哎，这个、不就是那个四无量心吗？是不是？也不是四无量心，这个叫什么？四弘誓愿，就是那些菩萨发的四个大愿，真的是非常伟大的大愿啊！这个他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不是？你看所有的这个通达方便要度众生啊，然后呢？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最后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在讲这个四弘誓愿啊，所有一切能学的能度的我都要做，所有的烦恼都要断啊，这个就是在讲这个维摩诘居士。还有几句话我们把它讲完，这一段就结束了。明了众生心之所去，又能分别诸根利钝哦，这个都讲过。你要度这些这个叫做难调众生啊，这个非常非常难调伏的众生啊，你必须要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性，他们的起心动念，他们的因缘果报，尤其是你要懂得起心动念啊，你要能够分辨他们的这个根性跟智慧，不同的因缘有不同的度法。你别说菩萨了，如果我们想要出去、哦、我知道我们这边同学有很多人学得很好，他也希望能够出去跟人家讲些佛法，那你不能看的人就蒙讲是不是这个蒙的头讲，是不是你得要 理解那个人，知道要怎么样去他的钮在哪儿，你要去按那个钮啊，你按对了钮，这整件这个东西才会动啊，所以你要了解那个人、哦、他了解他的根性，这些东西啊都不容易的，所以菩萨道做到这些，而且他是久于佛道，心已纯熟，决定大乘啊。这个决定就是说，信心不逆，一定就是走大乘，已经不会退转了啊。诸有所作，能善思量，诸佛威仪，心如大海呀、啊，永远都安住在如佛陀所有所如佛陀一般的这个威仪当中。出家人啊，或者说修行人，威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仪容各方面非常重要，绝对不要给人说、啊、好像就一定要是什么穿着破的衣服啊，然后怎么样才是这个要苦修啊，其实这些是不对的、哦、 一定要把自己打理的仪容端庄整洁。所以你看啊，这个在在处处佛都一直在讲这个威仪很重要，要让人家能够不是尊敬你，要能让人家能够尊重你，知道你这些东西是到位的，而且心如大海。什么叫心如大海？他的心啊如大海一样的广阔，所以啊能够纳百川。这个大海够大，所以所有的百川所有的河流都能够融得进去。就像你的心啊要如虚空，你才能够包容所有的众生啊。我记得我以前我仁波切有老师啊跟我说，他说啊，你的心有多宽，你的路就有多宽。当你心量狭小的时候，你逼死的不是别人，你逼死的是你自己啊，痛苦的是自己啊。所以这个舍利这个那个维摩诘居士啊，心如大海啊。所以诸佛资皆弟子是范世主所敬啊，诸佛都称赞赞叹啊，说哇，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这个菩萨真的是了不起，很厉害。那弟子呢，就是所有的佛弟子，那士啊跟梵啊，都是这些天王、帝释天啊、大梵王啊、大梵天王啊。天王世主呢，是地上的国王啊，所以天上的王、地上的王啊，佛陀所有的弟子，每一个人都非常敬重维摩诘居士。那么维摩诘居士啊，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里、啊、他呀就是住在这个毗耶里城。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堂课啊我觉得第二品有机会讲完呢、啊、第二品啊后面很精彩的讲维摩诘居士啊，现在只是在说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菩萨，把他介绍出来，后面就会讲他都生病，每一天生病啊。为什么生病啊？当然一方面啊，生病这些，因为他在这个城中啊名望很高，所有人都会去看他、哦、看到他之后啊，他就趁这个机会跟人家讲法呀。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他用这个病体啊示现给大家看，你看我是菩萨，我也生病啊，这个身体啊是不可靠的，是会毁坏的哦，是一个 baggage， 它是一个负担啊，它绝对不是一个你所能够依赖的东西啊。连我是菩萨，我大富长者，我照样身体会生病啊。那然后告诉大家这个色身是很糟糕的。那么讲完这色身很糟糕之后啊，那就会告诉你，那你要追求什么？那色身没有了，那要追求什么？他就会跟你讲，色身不靠谱，我们不要色身，可是啊，我们要法身，就是我要一个长久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哦、就是我们讲你要追求你的佛性、哦、你的这个法身，这个、啊、是下一堂课我们会讲的。好，今天到此结束，有没有什么问题、哦、不好意思今天时间讲的稍微久了一点。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回向咯。好，大家那个双手合十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下个星期一晚上九点再见，拜拜拜拜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